廣東廣西又翻到嚟廣東廣西啦，星期四晚啊，我對面嘅就係黃偉康醫生啊， 大家好啊，你好。 今晚我哋講啲輕鬆啲嘅話題嘅，咁咧就思念旅程，思念旅程咧其實係即係掛住去旅行啦，即係因為我哋冇得旅行啦，亦都去諗一諗，即係我哋曾經去過一啲特別嘅旅行，即係我印象好深刻嘅，咁我哋可以一起講講。Bruce 咧就同我咧就喺即係決定呢個話題之前咧，咁佢話啊，其實我以前咧對啲旅行有啲嘢冇乜記性嘅。 係啊，去完都冇乜印象。我啲記性呢方面咧，即係嘅醫學嗰啲咧就牢牢記得嘅。但係咧去旅行啦，次次咧去完之後都唔係好記得去到嗰個叫咩地方啊，有咩特色啊。其實呢樣嘢咧，可能係因為我一直嚟講咧冇乜冒險精神，我係跟團。咁所以一上咗個旅遊巴咧，佢直接帶到我嗰度，跟住放低俾例如話，即係小則可能十分鐘，長則三十分鐘俾我影相啊，咁跟住好似趕鴨仔趕翻上去啫。所以嚟講咧，就好似即係冇乜各種體驗啊，同埋同當地人咧冇即係 interaction 啊，即係個互動咧。咁同你嗰種情況完全唔同。不過咧，就鄧先生咧，我知道咧，好細個嗰時咧，已經拎住個地圖嚟背啊，即係對嗰啲地理啊、人物風情啊嗰啲都好有興趣，所以咧亦都係即係你起個起跑線係好過我。 係嘅，其實依家咁樣講啦，即係有啲人係天生即係對嗱咁樣講啦，每一個人對每一啲嘢一定有啲興趣嘅。即係我相信你細個嗰時可能你中意唱歌啊咁啦，咁我細個都好中意唱歌嘅，其實即係我係。我想不到我即係大個之後唱歌咁渣， 唔係你， 因為我細個都係即係係啲詩歌班啊啲咁嘅，咁咧就 ，but anyway 咧，但我最興趣最大最大係地理，讀書嘅時候我中意即係 geography 啦，咁好中意地理啦，咁咧就再細個啲即係小學嘅時候咧，咁樣涉獵咗好多係即係我啲親戚啊，譬如即係我啲叔公啊，咁佢哋都即係都好睇。不同種類的雜誌啊啲嘢嘅，咁啊有啲雜誌根本唔係我哋個年代嘅，咁啊佢哋就放咗喺度，儲咗喺度，佢哋唔會抌啊。咁我睇好多唔同種類嘅雜誌啊。咁啊小學一間村校，但村校有歷史嘅村校，所以佢哋個圖書館咧都好多藏書嘅。咁有啲雜誌咧講緊係40年代、50年代嘅雜誌啊，60年代啊嗰啲啦。咁係有本最出名嘅中國嘅一本雜誌啦，《良友》啦，《良友》就係、是哦、即係好似美國以前有本好出名嘅《Life》。咁啊，良友咧就係一個中文版嘅 Life， 但係佢咧就多啲唔係話淨係講人啦，即係 Life 講好多人嘅嘢嘅，即係人嘅專題啊，人嘅即係封面一個人人物啊咁啦。咁咧，但係良友咧就好多時講文化啦，講文化亦都講到好多旅遊啊，好多唔同嘅地方啊，嗰啲地理啊各方面。咁我真係喺呢啲雜誌度咧係浸淫嘅，由細至大都係浸淫，睇盡好多唔同嘅風景啦。咁即係被呢啲唔同嘅風景感動啦，咁然後再大啲咧，咁我就已經背地圖啦。即係我唔應該講背地圖，因為我係 enjoy 係睇地圖。即係到而家咁多年之後，我咁嘅年紀，我打開張地圖咧，我係神遊地圖嘅，可以。即係望住個地圖，我有好長嘅時間咧，係神遊一個地方另外一個地方嘅，完全所以呢個係即係。天性的本能嚟噶， 同埋你每一次睇到個國家名或者個城市嘅時候咧，可能你亦都即係你嘅足跡咧，譬如佈滿曬全世界咁滯啦。咁到你加埋你自己嘅個人嘅即係經驗啊、經歷啦、啊，同埋你嘅知識啦、啊，所以你個腦裡面嘅版圖咧，咁真係可能係去到好遠好深， 係 即係同我哋有啲唔同。 即係你好似講話你。即係參加團去旅行啦，老老實實啦。我人生入邊參加個團去旅行嘅咧，我諗五隻手指數唔曬咯。即係我第一次嘅旅行咧，就係、是、當然係由香港飛多倫多，經嗰陣時要經東京、經温哥華，又先到多倫多啦。即係去讀書啦，即係都係叫旅程，但係都一個唔係旅行。OK， 我只係一個旅程啫。咁而真係開始嘅旅行嘅時候咧。就係、是都係跟團嘅，係我讀書個讀中學嗰個地方 Kingston 嘅大學，一間好出名嘅大學叫 Queens。咁我家姐喺度讀書嘅，咁佢幫我報啲團咧，就係、是、大學嘅團，即係大學資助嘅，咁就好便宜啦。咁然後咧就去 第一串尼亞加拉瀑布大瀑布，咁咧就嗰個旅行，咁啊係第一次。 嗯， 咁然後跟住咧，再過多兩個月咧，就冬天啦，大雪嘅時候咧，大雪嘅時候佢又幫我有報團咧，係跟個團咧就去 Quebec City 魁北克市。咁魁北克市咧就係、是、即係比起多倫多、門地可仲要再北嘅地方啦。 嗯， 咁啊嗰啲雪咧係即係冰封得好緊要嘅根本。 嗯， 咁二月份嘅 Winter Carnival 係即係冬季嘅嘉年華會，咁周圍都係冰雪，即係冰雪為主題嘅嘉年華會咯，即係我淨係記得咧，就係冰雪。冰雪之外咧，就係、是、因為嗰度係法，即係講法語嘅地方嚟嘅 ，Quebec 嚇 ，Quebec 瓜，咁佢哋講法語嘅，咁咧就食法國嘢咯。咁我記得我第一次飲一個正宗嘅法國洋葱湯，同埋一個蝸牛咧，都係喺 Quebec City 食嘅。 咁咧就記得幾好喎。 咁呢兩個。呢兩次是跟團的、 嗯、 跟住咧嗰個暑假咧，咁我就一個人飛咗去荷蘭，由荷蘭就開始咧、嗯，就先探咗我舅父佢哋先啦。咁我舅父佢哋以前係住喺荷蘭嘅南部 Maastricht， 馬城，馬城就馬城條約嗰個地方嘅馬城、哦，一個八百幾九百年嘅歷史嘅一個古城。咁咧就係比利時荷蘭，喺荷蘭，但係比利時同德國嘅交界嘅地方嚟嘅。咁、 嗯、 啊，好 interesting 嘅地方啦。咁喺嗰度咧。我亦都再參加咗一個團咧，就去奧地利。 嗯， 咁去奧地利咧，但係嗰個團咧去到奧地利咧，佢哋就唔係周圍去嘅，佢哋去到奧地利咧，就喺啲山區度咧，就住喺一個山區嘅，即係奧地利特色嘅阿爾卑斯山特色嘅酒店。咁、嗯、咧，其實嗰個團嘅人多數都係老人家啦。 嗯， 咁佢哋就 enjoy 咧，就每日係散喺山度散步，浸下温泉，咁同埋咧就會即係夜晚一齊食一餐飯啊，唱下歌啊咁啦。咁去到嗰度之後咧。我就自己離隊嘅，我離隊自己搭車咧，搭火車咧，就去南部咧嘅一個地方叫 Klagenfurt。Klagenfurt 咧係近已經係靠近南斯拉夫，當年嘅南斯拉夫啦，而家即係解到體啦，同埋意大利。咁因為我有個筆友，我由 Form One 定 Form Two 開始寫，即係通訊嘅一個筆友，咁佢 男仔定女仔？ 女仔，奧地利人。咁、嗯、咧就係喺就喺呢個 Klagenfurt， 咁我就特登去探佢，咁就。嗯亦都體驗到即係南奧地利，即係歐洲中部嘅地方嘅一個夏天，即係八月份嘅一個景色啊、天氣啊，周圍嘅民風啊，咁我亦都即係飲啤酒嘅文化，即係其實整個歐洲飲啤酒文化都好興，好興盛啦。咁、我第一次即係嘗試到咧，係即係每一個 house 都有唔同嘅啤酒啊，咁即係嗰個都係嗰次嘅經驗。咁、那、嗰個係跟團，但我就冇跟住團做嘅嘢、嗯，我即係去到嗰度就自己甩隊啦。咁、 嗯、 餘下嘅日子咧，咁我就去倫敦啦、啊，去巴黎啊，去意大利啊各方面咧，就自己去。從此之後咧，我就冇再 join 個團，直至到好多年之後嘅大約十年前咧，咁、 嗯、 我係跟咗一個旅行團去印度嘅。 哦， 咁話説咧，因為我有個口號咧，當時就。講話即係要放棄鴨仔團嘅旅遊方式啊咁啦，咁、 嗯嗯、 所以啲人 challenge 我，你點樣放棄啫？你自己都冇參加過， 哦、所以就要 即係我參加過之前啲嗰啲旅行團咧，係一係就大學搞嘅，一係就係一啲獨特嘅、嗯，即係去一個地方，係啦，都唔係嗰種話，即係你去三十分鐘影相落翻嚟嗰啲咧，嗰啲我就冇參加過。咁咧就我特登咧就去參加咗個團去印度嘅，印度北邊。嗯咁、那、嗰個團咧就好好，但好多團友後嚟話俾我知，佢、話你知唔知道因為你喺度咧， 所以有特別嘅安排。 呢一個旅行社，我參加過最大眾化旅行社啊，仲係嚇。咁佢哋係將佢哋個經理係調動咗翻嚟，應該放假調動翻嚟。咁、其次咧，即係好似應該十五分鐘飲杯茶，你好走啦去廁所嗰啲咧。 因為你喺度就唔同咗啦。 四十五分鐘。 係嗱，我講俾你聽。 有甚至咧，我講埋先、甚至喺一個地方咧，即係個地方都好古老、好靚、好特別嘅地方咧。咁佢就唔知點解同一個城市住三晚三間唔同嘅酒店，我哋可唔可以唔搬啊？我唔想搬行李、啊。 咁跟住就 安排咗，真係嗰啲團友咁幾多啫？ 唉，唔好講話旅行啦。我同阿鄧生你食完嘢，食完一啲新嘅 restaurant 咧，跟住我自己去咧係唔同嘅。 咁样呢个题外话啦。嗱，我咧就真系冇你咁好彩啦。嗱，我细个嗰时咧得两种旅行嘅啫，一个就系同屋企人去旅行，但系好开心嘅、哦，即系我哋冇得搭飞机啦。但系咧，嗱，我就住喺呢个大窝口啦，大家都知道。咁咧，我哋就最中意咧就去城门水塘旅行嘅。咁又搭巴士啊，咁样我哋又烧嘢食，又打羽毛球啊，又食三文治啊，咁样即系成家人一齐就好开心。第二种咧就系嗰时就学校搞嗰啲旅行，即系旅行啦，即系成个学校咁样坐埋旅游巴，即系嗰啲真系好闷啊，同埋成地都系人啊嗰啲，咁我就享受唔到呢个旅行嘅乐趣。我直至到即系大学毕业咧。准备做见习嗰时，24岁啦，第一次搭飞机，咁同三个朋友、三个同学一起去欧洲玩咗大概6个定7个嘅国家啦，咁喺个逗留咗大概40日到咯。 唔系跟团嘅， 唔系跟团 嘅， 就咩系啦 ，backpack 啦， 住就住啲 hostel 啦。 咁其实咧，我都系。即係話跟住啲同學咯，因為我又冇乜make adventure 嗰啲本領，但係個感覺都係覺得係好新鮮、好特別嘅。覺得 去咗邊6、7个国家咧？印象係點咧？ 6、7个国家咧，首先去到英國先，跟住去比利時啊，跟住又去即係有奧地利啊、法國咁都去過。那個感覺咧就是辛苦啊，因为我哋即系因为学生啦，咁我哋我记得我嗰时即系悭家到不得了啊，我去咗5个礼拜咧，大概用咗2-3万元到咗，即系系咯，咁样翻到嚟仲有钱剩，但系系 我都要讲埋咧，就系、是、我嗰时点解参加嗰个团喺荷兰南部去奥地利咧？呢個都係我一個動力嚟嘅，旅行嘅動力嚟嘅。因為我細個咧睇嘅電影咧就睇過好多電影啦。咁咧就係咧最影響我最深刻嘅咧就係《Sound of the Music》《仙樂飄飄處處聞》。咁而呢個《仙樂飄飄處處聞》取景嘅地方同故事發生嘅地方咧，咁外景都喺度拍啦。佢哋就 Salzburg 就薩爾斯堡。咁呢個係我喺我細個嘅時候咧個即係個 wish 咧就係、是、當有一日我去旅行嘅時候咧，我第 一 個地方我就要去 Salzburg。咁我就去到荷蘭咧。我點解參加呢個團？因為呢個團咧就係奧地利西邊，去奧地利西邊嗰啲山區，阿爾卑斯山啲山區度咧就度假。然後佢離開薩爾斯堡係好近嘅。咁所以咧，當我去到嗰度嘅時候，根本一到步同大家食完餐晚飯之後，第二日咧我已經自己一個人走咗去 Salzburg。Salzburg 一日咧玩完之後咧，咁然後夜晚黑你翻呢間酒店住。咁跟住再住一晚咧，跟住我就去南部啊咁咯。咁所以咧就好開心去到 Salzburg 啦，即係去曬所有啲即係套電影拍過嘅足跡嘅地方，我都去過曬啦。咁即係嗰陣時好 enjoy， 好 enjoy， 好開心。同埋因為嗰陣時去夏天好靚，當然係即係冇咁燒殺啦，成個地方。咁係一個好難忘嘅一個旅程，因為嗰次第一次係去歐洲，因為 同埋嗰啲景色咧，即係 exactly 就好似 poster。或者電影見到嗰個 scenery， 係以前啲月份牌啊， 係啊， 以前啲瑞士航空公司嘅月份牌就係咁噶啦， 真係好靚啊！我記得真係。係 啦，咁你講開咧，即係你話細嗰陣時旅行，屋企人去旅行啦，城門水塘啊呢啲啦，咁我就喺印象中咧，我就冇乜深刻嘅印象同屋企人一齊旅行嘅。喺細個嗰陣時，即係媽媽又有自己嘅生意啦，咁爸爸又唔係同我哋一齊住啦，即係細媽邊啦。咁我哋兄弟姊妹間各自有自己，即係都好獨立嘅處理方式。直至到咧嗰年係我二家姐要去加拿大讀書啦。咁佢飛之前一段時間咧，咁我媽媽咧都特登係整理咗一個旅行咧，係上山頂啊，即係港九新界遊咁啦，一個圈啦。咁咧就同二家姐三家姐啦，同埋我兩個細佬啦。但嗰次唔知做咩事，我冇去嘅，咁咧就好後悔嘅。後來即係因為冇去到，咁嗰、那個 嗰時幾大啊？你 嗰時二家姐飛嗰陣時，我都係14、15岁嘅啫。咁咧就咁二家姐去讀書先去加拿大，咁咧就咁我就睇翻啲舊相咧，咁都好可即係好可惜，當時我冇去過，所以我係冇過同全家人去旅行嘅經驗，直至到後來，即係因為我去咗外國讀書啦，咁媽媽嚟探我哋咧，咁我哋同媽媽一齊會去旅行啦，咁亦都 亦都帶住媽媽去歐洲其他唔同嘅同大家姐咁樣，即係都有同屋企人一齊旅行嘅。即係相對嚟講咧，我係好少同朋友去旅行。 嗯， 同屋企人去旅行咧都有嘅，即係尤其我當我即係大個咗之後，我啲侄仔外甥開始即係 teenager 啦，可以同佢哋一齊去旅行咧，咁我都帶住佢哋去旅行。尤其即係我爸爸過身之前嗰個暑假咧，即係佢離世之前幾個月啦，咁佢嗰陣時做咗個好大嘅手術，佢休養咗段時間之後，係可以去旅行嘅時候咧，咁咧我就同住佢啦，咁咧就我啲侄仔就喺加拿大飛過嚟倫敦。咁我倫敦個兩外甥女咁咧就我最細嘅細佬同埋佢太太一齊喺 LA 又飛過嚟，咁我哋一齊咧就喺巴黎，咁由巴黎咧就去威尼斯，然後就去Florence 啊，去羅馬，咁然後跟住又去法國南部咧又去到西班牙，即係咁樣即係同爸爸一齊去散啲 trip 啦。後屘我爸爸就話，我都好想去荷蘭探下啲老朋友，不如我自己飛翻荷蘭，我喺倫敦會合你哋啦。咁我哋班人就一齊去咗北非，去咗摩洛哥。由摩洛哥咧去到翻轉頭去 Granada 嘅時候咧，喺西班牙南部啦。咁我細佬同我弟夫就要都係飛翻倫敦，又跟住佢哋飛翻 LA 啦，去翻去羅散。咁即係嗰個都係一個印象中比較深刻嘅同屋企人嘅旅行啦。因為跟住翻咗嚟之後咧，咁即系爸爸正个旅行前同旅行后已经好唔相同啦。即系佢去，即系去到伦敦嘅时候，个样明显苍白啦， 系 同埋攰啦，个样开始。咁翻到嚟之后，几个月之后佢就离世啦。咁我觉得嗰个都系一个好难得嘅一个机会咯。因为我同我爸爸唔系特别 close 嘅。咁去到佢人生最后嗰啲一个旅程咧，咁我都系即系我带住佢同埋。屋企即系我哋三代人一起旅行，咁都系好难忘同埋好特别嘅。好，嚟只歌先吓，今晚第一只歌《天各一方》，曾鲁德、余曾。 今日你同我天各一方，你有你嘅生活，我继续我嘅忙碌。但假如有一日我哋真係喺路上面偶然咁撞到，我哋会点下头问候一下，然后已经唔知讲咩好。因为你会发现我已经改变，正如我可能唔再认识你，但係咁其实有咩关系呢？我只係知道喺呢一刹那我係想念你。灰烬反而藏在心底，可以历久常新。贪求思慕只因痴，一切眼泪思忆都是徒然。

在多个地方种，包括宇治，就咁样就打造咗我哋今日喺街上面嗰啲茶饮店所标榜，实际嚟自中国嘅日式宇治抹茶。抹茶据讲系源于隋朝，兴于唐朝，盛于宋朝。中国抹茶或者日本抹茶都好啦，系以绿茶做原料啦，但系从种植到成品同绿茶粉咧有好多分别。种植上面做抹茶嘅茶树要遮住佢嘅，避免太阳照。抹茶嘅甘味就源自茶氨酸。茶氨酸一经太阳照射就会转换成儿茶素，令到啲茶涩，遮光栽培啲茶会甘而不涩嘅。制作抹茶嘅生叶一般就用蒸汽嚟处理，比较可以保持颜色同养分。普通绿茶除咗蒸，仲会炒啊、泡啊之类，就容易伤啲茶粒。抹茶并唔系用嚟泡嘅，而系磨粉饮，将啲茶叶全部饮落去。研磨的方式和温度控制的要求就比绿茶粉高。讲到饮中国抹茶了，有独特的方式叫做点茶，用那些热水冲茶粉，为了令到茶粉或者是茶沫和水融成一体，古人发明了一种铸造的工具叫做茶筅，有些好像打蛋器那样，好像打蛋那样搅茶粉再冲水，来回是这样冲啊搅啊多次，茶沫就会浮面，就好像水上面的绿瓶，这个时候就可以喝了。日本茶道都是这样。唐宋的中国茶道指的就是抹茶冲饮之道，中国的抹茶在日本变成他们的抹茶，传承发扬。相反，在中国唐宋的饮抹茶方式都明朝已经改为冲茶叶饮，然后就抌了茶渣，不再流行磨碎茶叶饮落肚的抹茶了。相传是因为明太祖朱元璋觉得茶道浮华，不主张饮抹茶，而且抹茶加工程序又繁复，成本又高。今日我们冲茶叶来饮茶，传说就是因为这位朱先生。蓝地琴，冯少宁撰稿。 色无暇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色无暇。 由现在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又翻翻嚟，我哋星期四晚十一点钟新闻之后嘅广东广西，今晚咧我同阿黄伟康医生一齐就讲思念旅程。思念旅程其实有唔同嘅方法嘅，思念去旅行，同埋思念我哋过去曾经去过嘅旅行。 Yes， 系啦。好啦，嚟到第二节咧，黄伟康有边个旅行你特别印象深刻嘅？ 如果就咁问我咧，我有几个旅行都即系如果你要拣一个， 即刻跳出嚟即刻讲。 韩国首尔， 系你讲啦， 系啦， 点解咁深刻咧？ 嗰一次咧就系我即系第一次去首尔啦，咁样我同我个 partner 一齐啦，咁我哋都系跟团嘅，其实不过咧我哋做咗好多嘢啦，因为咧除咗去嗰个我自己咧都带埋本书去啦，咁同埋咧去到一个嘅地方嘅时候咧，咁我又会睇一睇啲背景啊嗰啲，咁我又拍埋啲 video 啊咁样嘅， 系 咁啊，虽然 咁记得清楚啲啦，因为咁样做过 吓。我以前咧因为咧冇呢个嘅。即系呢种手机即系拍可以拍摄嘅手机咧，咁所以咧成日去完之后咧，我完全唔系好记得去过咩地方，但系而家唔同咯。即系其实个手机帮助我咧，去即系唔单止我拍少少嘅电影啦，而且逼我咧去睇一睇个相关嘅嘢，例如话个地方有咩特征啊，点点点啊咁样。咁咧，我觉得首尔咧好特别嘅一个地方，其实咧佢哋即系。資源唔係好多，但係咧佢哋好肯即係去改變啲嘢。嗱，譬如咧，其實我哋香港都有啲地方跟佢哋啊。嗱，唔知收音機旁邊啲朋友咧，都應該聽過梨花村啊。即係首爾咧有一啲地方有啲住宅咧，佢哋咧就利用自己個屋企出邊咧畫咗好多比較靚嘅 壁畫， 係啦壁畫用好鮮。 嘅顏色嚟畫嘅。行兩步就會見到一幅，行兩三步咧就見到三四大幅咁樣。咁其實咧，我有朋友住喺錦田咧，咁其實我成日去屋企咧， 碧華村都經過， 係啊，都有依樣嘢。 但係我就覺得香港唔係跟韓國，因為好多人梨花村人唔係咁多。打卡最多咧，其實碧華係檳城嘅。你記唔記得同我哋一齊去檳城食榴蓮咧？ 記得記得。 係啦，其實咧檳城同後來馬六甲都學佢啦，馬六甲同埋怡寶都學佢啦。係。咁好多碧華，但檳城嘅碧華咧，其實係即係好道地咯，同埋好即係點出呢個古城。Georgetown 入面咧，即係嗰種風格啊、生活啊各方面以前嘅生活嘅方式，我覺得反而咧，即係如果你話香港即係錦田個碧華村咧，反而咧係靠近檳城多啲咯。咁但係呢一類咁嘅 graffiti 啊碧華咧，咁嘅起源咧，其實都應該要講翻去美國啦，即係紐約啊、三藩市啊、歐洲整個歐洲都係啦。歐洲咧係咁樣嘅，歐洲佢畫嘅話咧就唔好少畫上牆嘅，除非啲好。即係講深句係比較貧困嘅地區，即係政府都唔鬼理你嗰啲咧，佢就會咁樣做。如果唔係嘅話，如果係古蹟啊定點咧，其實佢哋全部畫係咩畫喺地下，只能夠用即係佢決定，即係政府係講明嘅，只能夠用粉彩畫畫喺地下，畫喺地下點解咧？第二招咧，即係佢哋一洗地咧就洗曬佢噶啦。因為如果古蹟嘅話，佢唔可以俾你掂佢啲古蹟嘅，所以嗰、即係個做法唔一樣咯。咁但係咧。就香港都好啦，即係起碼有錦田啦。錦田之外，其實有陸續有其他地方都出現咗有壁畫嘅現象喺香港，咁都係好嘅。雖然我哋遲啦，香港其實好多嘢以前都好快啦，而家都咩都遲曬啦。咁但係咧，however 咧，即係遲都有即係唔怕遲啦。總之都係有嘢會發生緊。即係錦田係好開心嘅，去到錦田睇到佢個壁畫，咁所以即係。韓國梨花村嘅壁畫，你印象就好深刻啦，係咪咁？ 仲有咧就係咧，嗱，度度都有坑渠噶嘛，係咪？咁唔知大家知唔知道咧？其實咧喺首爾咧，距離咧有一個叫青溪村，青溪村咧唔係一個小地方嚟噶，佢哋將嗰啲咧即係。大嘅坑渠咧改建咧，刮咗啲淤嚟咧，整啲鱼啊嗰啲咁样，咁样可以 等佢嗰个即系重新活化， 系啦， 系啦，又即系嗰个唔系净系坑渠啦，变咗条河， 系啦， 即系有鱼又 有啲灯饰， 有好多有芦苇啊啲嘢，我见过，我 可以落去嗰度咧唞下凉，如果夏天嘅时候。 应该本来是条河嚟嘅，变咗渠，好似香港啲渠务处将所有河变咗渠咯， 系啦， 咁啊污水渠净系变咗，咁样就冇咗本来嘅生态啦。嗱，香港啊。敗筆嚟嘅喺環境上面呢方面，咁咧就但人哋其他地方咧都好醒覺啦，即刻將呢啲污水渠咧係變翻佢嘅溪流，因為香港好多渠啦，譬如最容易講就元朗啦，元朗好多而家啲大渠咧根本係溪流嚟嘅，以前係啲河，咁咪又匯合成喺海度同佢匯合嘅，咁咧佢就將佢咧就變成咗一個污水渠啦，咁但係咧。我知道首爾是做得很好的呢方面是它的特色嚟嘅，將佢原本係啲污水渠咧變翻佢做翻即係有生態的河流咯，係。 係，同埋咧佢亦都係一個好 modern 嘅城市啦。咁有一個好大嘅叫東大門廣場 DDP 啊，佢嗰度咧有個叫 AMD 嘅東西 ，A 咧就 Arts 即係呢個藝術嘅、，M 就 Museum 好多嗰啲藝術展Museum 叫做 博物館 嘅展品啦，同埋咧。你啱啦 ，designer 有好多唔同嘅 designer 咧喺嗰度，即係佢淨係個 block 咧，全部都係做呢啲。咁所以咧，我又覺得咧係一個 fusion 啦，所以個感覺好舒服。嗱，仲有一樣嘢特別咧，就係咧嗱，如果大家即係想練下氣咧，調氣啊，唔係做氣個氣啊，調氣咧，咁可以去呢個首爾搭地鐵，因為咧佢冇乜電梯。成日要行楼梯上落嘅， 我又练即系唱歌练气， 系咯，我话 都系可以嘅，即系佢即系冇电梯，就成日即系行楼梯要。 咁我其实觉得呢样嘢有啲讨厌嘅，因为我怕出汗。 但系如果老人家咧，老人家或者系即系即系或者即系 disable 嘅人咧，咁点办啊？ 咁即系真系惨啲啊！我相信。我记得嗰时我嗱，即系我几时去咧？我有2015年到去嘅，咁 哇都唔係好耐之前噶咯 嚇，我覺得好耐啦， 唔係，即係我意思是2015年咧，照計首爾應該係好 modern、 好 advanced 噶啦，應該係。 但係、那個 個地鐵真係唔係好得，唔係好多嗰啲escalator 或者係 lift。 不過最唔得嘅地鐵，冚世界都冇地鐵可以同 New York 比較嘅咧。啊，呢個啲地鐵仲係好多老鼠跑嚟跑去嘅，依然係。 咁啊，真係幾恐怖啊！香港算真係唔錯啦，我 非常唔錯。我哋咁多年之後仲 keep 得相當唔錯。今日其實我諗緊呢個問題，因為今日咧我喺油麻地地鐵啦，咁我要去我中醫嗰度，咁我就上去先發現，點解咁多位冇電梯嘅呢？因為油麻地呢個站係舊站嚟嘅，老站啊，即係開始有地鐵咧已經有佢，所以咧佢係好多係當時係冇整電梯嘅行路嘅，咁但係到而家咧都冇改進到，都係一個問題，需要改一改。 佢好似而家有一個電梯嘅喎。 唔系佢有电梯，即系唔系话佢冇，然后咧即系有好多即系主要嘅即系油麻地地铁站都好犀利嘅，都好多人用噶嘛， 好多人。 但系咧佢咁多行人，即系净系行人嘅楼梯而冇电梯咧，咁呢个都系败笔嚟嘅，都系吓。 咁 啊，咁 anyway 啦，即系你即系首爾是你印象最深刻啦。 哦，唔係噶，其實啱啱講話，其實有兩三個啊。 係。 咁仲有咧，就係日本嘅沖繩，我又好中意喎。 係。 嚇，因為咧，其實我係好怕揸車。 嗯。 但去到嗰度咧，因為嗰啲道路設計都唔錯，因為比較大咧。 同埋佢好多地方你唔揸車去唔到啊，沖繩。 你一定要租架車㗎。 嗯嗯。 嚇，但係咧又唔係太貴啦，同埋咧佢你用即係嗰個電腦衛星咁導航咧，亦都係好方便咯。 嗯 咁佢每个景点呢相距都有少少远嘅其实。咁但係呢喺过程之中呢你觉得好舒服囉，真係好舒服囉，个海又特别靓喎，啲人都係特别靓喎，我觉得吓。係囉，即係咁样。所以我觉得係十分之唔错。即係呢两个地方我諗我会都会经常去啦，即係如果开咗关之后。 OK， 嗱我自己呢即係即係我去旅行去地方好多啦，咁但係咧，即係梗係有啲有啲位咧，我係特別深刻嘅。 嗯， 第一次去嘅時候特別深刻嘅。順手尖來咧，其實我印象最入心入肺嘅旅行咧，係我第一次去耶路撒冷。去到耶路撒冷嘅時候咧，我好記得入去舊城，一路穿過舊城。即係我去嗰陣時候，我都係二十出頭啦，喺英國讀書去放呢、這個復活節假期去。咁由上飛機開始已經印象好深刻噶啦，點解咧？因為係跟住咧係呢個佢首先係逾越節啊，逾越節咧喺猶太人嚟講係好重要、好重要嘅假日假期，唔係假期，即係個節日好重要。咁我坐飛機咧，我係坐 Elat 嘅，唔係 British Airways 嘅，即係一個平好多啊，呢個以色列航空公司。咁我上到去架機冇乜人嘅喎。但之前啲日子咧爆棚爆到好紧要，就一路去到星期五嚟嘅嗰日，咁我就坐飞机啦，就个飞机冇乜人啦，咁佢净系 upgrade 我咧就去呢、這个头等，去头等坐，咁咧就头等亦都冇乜人嘅，但系有个人就坐喺我旁边嘅，咁我都唔知道系咩事嘅，咁然后咧就跟住就去到啦，咁去到咧咁就探我朋友喺我朋友嗰度住，我朋友就翻咗去海法嘅屋企，咁喺耶路撒冷就好开心，咁然后一路自己人咧，自己一个人咧就去到跑上去呢、這个。橄欖山啦，橄欖山你知道哈西馬尼園啦，耶穌即係最後晚餐嘅地方啦。咁去到即係佢一路過去咧，就係、是、舊猶太墳場。舊猶太墳場嗰度咧，就啲墳墓啦，個方即係長方形嘅墳墓喺度啦，上面疊咗好多石頭啦。因為猶太人咧去即係我哋西方人就帶花去即係拜朋友啊、祖先啊咩都好啦。我哋中國人咧又帶金珠啊、帶佢啦，跟猶太人係帶用嚿石頭。 哦。 塞个石头放上去就有一个敬意，因为他们一路流浪咧，都不知道几时先至即系达能够，即系都唔知达到乜嘢，即系随手就系拎嚿石头放上去个坟墓上边。咁、呢个好感动嘅。咁然后咧喺旧犹太坟场咧，佢就喺个悬崖上面，下边咧就隔住一个 valley 咧，对面咧就耶路撒冷旧城啦。咁一落嘅时分咧，好震撼嘅，成个太阳系好大，一路落去。咁耶路撒冷。即係舊城好多嘅屋咧，都係喺附近一個石礦場採購，而嗰嗰啲石咧係帶住啲金色嘅質感喺度嘅。咁啊，當日落嘅時候咧，就成個城變咗金色，所以佢點解叫佢做黃金，即係金黃金嘅城市就係咁嘅原因啦。 好有畫面喎、 啊！係啦，咁咧就日落落去咧，咁就好犀利啦。咁啊，但係都唔係最犀利，最犀利咧日落嘅時候咧，首先咧你聽啲教堂咧，因為佢全世界係。即係有宗教為主體嘅國家咧，都有間教堂喺耶路撒冷嘅。 咁佢哋會響鐘嘅，晚鐘啊響，哇！突然之間嘣一聲咧，係全你聽見嘅聲音，全部就教堂嘅鐘聲，噹噹噹噹噹。佢呢度完咗咧，跟住又點咧？係由即係呢個回教啦，回教寺咧就響起，即係其實佢講嘅，佢唔係祈禱啊，佢唔係禱告，佢係即係有一個聲音啊。在提醒你咧，而家系晚土时间啊，黄昏个晚土时间，因为五次呢个第四次，咁、 哦、 就突然之间嘣一声咧，即系你觉得好似一个炸弹爆起上嚟咁嘅，因为嗰种声浪咧系开始第一声一出咧，跟住就哇，净系即系周围即系耶路撒冷好多山谷噶嘛，啲声音系聚埋一齐咧就爆咗上嚟，就一路冲上天。嗰种感觉系好神奇嘅，即系维持咧由钟声去到。回教寺嗰、那个即系晚土声音咧，系讲紧系几分钟咧、突然之间万籁俱寂嘅，吓、即系你一路喺呢啲声呢声浪中间咧，好感动望住个日落啊咁啦，咁然后咧去到嗰个 moment， 突然之间佢哋完晒停晒咧，全部就安静咗落嚟嘅，咁就好神奇嘅，即系我即系你会即系好多人会。你點會一個人咁走去一個即係哇，全部墳墓包圍住嘅地方個懸崖上邊，咁又一路望住日落啊，望住啲即係你哋聽住呢啲聲音，我係從來冇即係知道係耶路撒冷可以係咁 amazing 嘅。咁、下邊咧仲係有啲即係啲人啲牧羊人啊翻嚟啦，即係嗰即係我去嗰個年代，仲係著住傳統嗰啲袍嗰啲牧羊人啊，啲嗰啲。巴勒斯坦人啦，咁啊拉嗰啲牛啊羊啊翻嚟咧，就吊住啲羊啊牛嘅鐘啊，当当当当当当咁咧，喺、下边喺个悬崖下边经过咧，哇！所有个画面就即系当年我去嘅时候，啲人仲系着住传统嘅服装咧，就好似圣经故事一模一样嘅样嚟嘅、所以我觉得即系呢个系旅行俾我好重要嘅嘢之外咧，其实将我系天人合一啊嗰个感觉系。呢、這個係好重要的， 第二次都要去睇啊！就真係 係啊！你作為一個人，我作為你係一個教徒咧，你一定 我都未去過。 係啦，你無論如何一定要去做呢件事。當然咧，今時今日咧，即係好摩登啦，即係嗰啲巴勒斯坦人著曬摩登嘅衫啊、T 恤、牛仔褲。但 still 即係個風景同埋成個城市嘅氣質，係好感動嘅，令人即係、作為一個，就算我唔係一個教徒，我係教會學校長大嘅人咧，咁都係好感動嘅成件事。你我好难，即系就系我用语言讲都好啦，就系、你一定要自己感受，你先至真系知道，即系嗰种系乜嘢一个气氛咯。 啱啱你就咁讲咧，其实我个脑海里面都有即系 picturize 到嗰样嘢咯，好 spiritual 咯。系咯。 好，我哋翻嚟再听下新闻之后，嚟只歌先。昨夜的轮渡轮上，李炳文。 夜到 再意，北风我仍求再遇，动荡如这海，承载两岸仍神对视，霓虹伴着舞天，当酒醉如同不知，日后望这方最终一切无从找转，渡轮上怀念你说生如战士，披战衣满载清醒再次开始，莫问豪情似痴，今天醉倒狂笑意，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夜尽露曙光。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葵涌村日葵楼出现多宗新冠病毒确诊和初步确诊个案。政府专家顾问之一、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晚上到场视察调查，他身穿全套保护衣，聯同衛生防護中心人員到日葵樓大廈外視察，再進入大廈了解。衛生防護中心下午公布日葵樓至今的確診個案，包括早前公布一名曾到仁濟醫院的79歲男子，一名住在三樓在機場國泰航空貨運站駕駛產車的53歲男子，以及一名到日葵樓7樓探家人的1歲嬰兒，另外一名住在8樓人士日前到深圳后被验出确诊。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日葵楼的个案涉及7个单位，分布在三楼、五楼、七楼、八楼、11楼，另外有一宗居住在26楼的个案，至今未确定是否感染。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表示，对于渔护署要人道处理大约2000只仓鼠，他理解动物爱护者难过之情，但为防疫情扩散，他和其他政府专家都赞同当局的艰难决定。袁国勇说，根据目前证据链推断，病毒很大机会是由仓鼠跳到人类身上，但取得直接证据较难。又指宠物店发现的病毒，经过基因测序发现和去年12月捷克爆发的病毒基因序列最接近，但多了一个特殊突变，显示宠物店发现的病毒可能是一个新突变。另外，检测和疫苗主要是针对人类的防疫手段，用在仓鼠的经验很少，因此无法不牺牲大埔仓库和零售店的进口仓鼠，以确保安全。公务员事务局表示，将由下月16号起在政府大楼和办公处所推行疫苗气泡，所有因工作相关目的进入政府大楼和办公处所的政府雇员都需要接种至少一剂新冠疫苗才可以进入有关处所。至于持有有效医生证明书证明其健康状况不允许接种疫苗的政府雇员除外。个别场地推行疫苗气泡的细节将由负责管辖的局和部门按场地实际情况安排。当局回复查询时说，目前约98%的政府雇员已经接种第一剂疫苗，如果届时未能够跟从疫苗气泡规定的政府雇员将不会获准进入有关政府场所。如果有雇员因而无法返回办公地点工作，按情况可能会被视为无故缺勤，并将按现行纪律机制处理。

泥路上怀过去，又觉爱似青苔，不经意地细细蔓延，竟将我心满盖。 卢燕薇，泥路上，为什么我特别加插这只歌呢？为 什么呢？ 因为我的旅行其实泥路上开始的，因为我小个就很喜欢游三门水，即是即係講緊，即係未夠十歲啊！咁咧，我因為我屋企嘅位，即係環境位置啦，以前新界即係 typical 係一條明清古建築嘅村。咁村前咧有大片嘅田，田前面有幾個大嘅魚塘。咁其中個魚塘就同河連埋一齊嘅，所以佢叫鹹塘，因為啲水係有海水由河入嚟啦。咁咧再過去咧就係個醉星樓啦，而家有個醉星樓站啦，西鐵站係咪？咁啊，醉星樓即係以前咧，即係整片嘅大地，成個平原咧，你望得最高嘅建築物咧，就喺個平原度咧，就係醉星樓。係啊，咁醉星樓一路過去咧，就係好多魚塘嘅天水圍啦，即係水連天，天連水。一路望過去咧，就係深圳嗰邊，即係福田啊。南油啊，但系嗰啲山啊，嗰啲山就系个背景嚟嘅，就冇，当然连屋都望唔到嘅，因为净系啲村嚟，以前咁远望唔到啲村啊嘛，系而家先望到啲楼啦。咁我就系喺呢啲泥路上边咧，啲田基啊，喺度玩大嘅。咁同埋稍微大啲咧，我就净系入天水围入边咧，净系我哋去同我堂细妹最中意啦，即系沿住河边行啦。有啲地方咧，净要涉水过河咧，因为我生得高啊，细个我要孭佢过河啊，咁一路去到真正，即系以前天水围系真系有个天水围个围喺度嘅，咁系一个赵氏嘅 family 咧，同我哋嘅祖堂买咗啲地咧，做咗呢个天水围联德公司，咁啊佢哋系喺美洲翻到嚟香港，即系同我哋原居民买咗啲地咧，系做咩咧？基围虾，基围虾要嚟做虾米、虾膏。咁然後咧，附近咧網井一帶咧，佢哋好多豪田咧，係同佢哋收購佢哋啲豪咧做豪市做豪油。因為咧廣東菜咧，如果冇咗呢啲，做唔到嘅。咁美洲亦都好多華人啊，咁同埋亦都有好多餐館，佢係需要呢啲原料去做廣東菜。咁咧，佢哋就係翻喺美洲翻咗嚟呢度咧，就係做咗天水圍啦，就係做呢啲食材。咁亦都召喚佢哋台山啲鄉下啲鄉里咧，就嚟到幫佢哋手嗰啲姓趙嘅。咁阿華嫂冰室你知啦，華嫂咧就係姓趙嘅，就係佢哋呢個 family 嘅人啦。咁咧就 anyway， 我就喺呢一片天連水水連天嘅泥路上面成長嘅。咁呢個咧其實係我最早即係、就是、最 original 嘅咧，我旅行嘅地方咧。就係、是、天水圍啦，直接嚟路上 啦。我彷彿咧喺啲粵語長片都見過《摘星樓》，咁個 醉星樓經常好多套戲嘅。 係醉星樓唔係摘星樓， 好多套戲都做過。 我仲記得好似 拍咗啲女人啊，咁樣即係 應該1960几年嘅嗰時。 五幾年都有。 係啊， 第一最完整嗰一套係講，淨用我哋村嚟做背景嗰套咧，係叫《大雷雨》，唔係雷雨，係大雷雨嚇。即係白燕張活由佢哋做嘅，梅姨佢哋做嘅套戲，拍得好靚好靚，即係保留咗佢，即係成條村。本来的明清建筑的外貌就在那里，但这个戏拍的时候我都 未出世。Anyway， 啱啱咪后咧 ，William， 你讲俾我听咧，仲有另外一个地方你好想将来要 哦，我印象好深刻的地方就好多嘅，但系咧系呢一个地方咧，我系深刻，因为唔系话即系啊靓啊靓啊，唔系咁样嘅。当然佢靓得好紧要啦，咁亦都系喺某个程度上面咧，我哋中国咧好多地方咧啲古物啊、古迹嗰啲嘢咧，曾经一段时间咧都破坏得好紧要。 系啊， 咁啊去到京都咧，系你真系觉得礼失求诸嘢啊！即系我哋翻去睇翻我哋，即系宋嗱，京都系宋朝嘅，宋朝嘅多，唐朝咧系奈良嘅。咁嗰次系我第一次去日本旅行，咁咧就话说咧去东京先啦，跟住东京咧坐呢个子弹火车去到京都。去到京都第一件事就跑上呢个清水寺啦，咁哇，净系即系个呢个第一次好震撼嘅成件事，好震撼啦。咁你行去清水板啦，以前啲游客冇咁多其他地方嘅游客，日本人为主啦。咁仲有即系啲古老嘅味道系好重嘅。咁嗰阵时系其实系一月份就系、是、呢个时间啦。农历年之前系非常之冻嘅时间嚟嘅。咁然后。去到清水板落嚟啦，咁突然之间落雨咧，咁我走咗去一间好细嘅铺头仔，谂住饮杯茶啊，咁然后就啲雨过咗咧，我就走啦。咁我入到去咧就 叫咗杯茶啦，然后跟住咧佢哋系食烧汤圆嘅，炭烧汤圆，咁啊叫咗份汤圆同埋一杯茶咧，咁啊抹茶，咁啊就望住个窗门，因为全部都古老屋嚟嘅，即系而家仲喺度嘅，但系而家摩登咗好多啦，佢哋屋已经，就望住条街落雨，突然间落雨落落下雨咧，雨变咗雪啊，雨变咗雪一落即系系雪嘅雨嚟噶嘛，咁啊天气够冻咧，佢变成雪啦。咁有个婆婆系着住黑色嘅和服，就喺面前经过，好行得好慢，担住把黑色嘅遮，而啲雪咧系一路好轻好轻羽毛咁咧，就落喺佢个黑色嘅雨伞同埋个黑色嘅和服上边。因为佢年纪大，行得好慢咧，喺我前边即系都讲紧起码几十秒咯。就系、是、个即系、就是、我对住个窗 头啊，简直系 系啦。咁呢一辑嘅风景咧，系永存，因为我亦都冇影到相，乜都冇，即系完全喺印象度咧，系永存喺我印象入边咧。呢、這个系我第一次去日本旅行最经典、最深刻嘅印象。吓、亦都从此之后咧，我对京都就不离不弃嘅，因为我当佢系一个喺我哋中国消失咗嘅风景，就喺异国重生，即系嗰种感觉咯。咁、所以亦都。如果有机会咧，每年基本上起码一年我去一次咧，就去京都嘅。 嗯，我都去过京都。咁我觉得个环境都十分之即系有好多嘅地方，例如话系咪叫千鸟居啊？即 系 好多彩色嘅 嗰啲，嗰啲系佢哋系奉即系奉神嘅嘢嚟。 系啊， 咁啊，京都亦都有。有讲紧即系以千计嘅佛寺啊，以千计嘅神社啊，各方面啦、啊。咁呢个系一个难得嘅宝库嚟嘅。咁啊，嗰阵时系美军炸日本二战嗰时炸日本，亦都即系听说咧，佢哋都系要下命令系唔可以炸京都同埋奈良嘅。即系同样好似希特拉咧，当时系唔准炸巴黎一样，因为佢觉得呢个城市有一个艺术品。就算是打仗都好啦，都不可以炸烂佢。 我咧自己咧就觉得因为奈良咧唔知道你有冇去过一个地方，有好多鹿噶咯，好多鹿噶， 冇就系、是、就系、是、嗰个公园，就系、是、个公园啫嘛，就 系、 是。 系啊， 我麻麻地。 系啊，我 因为 嗰 度第一唔够野生咯，即系如果你睇鹿嘅话咧，我去伦敦 Richmond Park。Richmond Park 是大好多的一个环境啦，一个比较野外的环境啦。咁亦都好多梅花鹿，咁就听讲咧系由北京运过去嘅梅花鹿嚟嘅。咁喺嗰度咧就一路即系过百年以上咧，就喺度一路一代传一代咧梅花鹿喺度。咁佢哋好自由自在喺度奔跑嘅，咁亦都即系唔会好似奈良嗰啲鹿走埋嚟同你问你拎嘢食嗰啲，唔会佢唔会咁嘅情况啦。咁亦都因为Richmond Park 咧，系好多人喺度骑马嘅，咁所以成个环境都好多即系百年老树啦，有好多即系啲草坯嘅地方啦，好大好大，即系讲紧即系如果用维园嚟计咧，佢有我谂有起码五个维园以上嘅 Richmond Park 系啦，即系好大嘅。咁呢啲梅花鹿亦都奔波啦喺度，好靓啦吓。 我就比较中意食即系大阪嗰度啲食物咯，即系有个朋友带过我一啲好 fine 嘅即系日本菜啦，咁又即系整个猪扒咁样样，就慢慢挤上嚟嗰度，有个人专登喺度炸咁样吓，咁你又要踎喺度咁，你都知啦，有时踎喺度我个肚腩会顶住啦， 踎喺度食 吓， 踎喺度食。 即系接近踎喺度，即系佢有个窿 嘅， 系咯。咁但系即系个味道都系好特别，都系个体验啦。 我可以同你讲一句，好似好多香港人咧，去日本都食炸猪扒嘅，但系我从来未食过。 系啊， 系啊，但系我都好 enjoy 咧。以前咧，我记得夜晚黑冇咩嘢好食嘅，即系亦都冇而家咁即係咁考究啦，即係以前成個環境，即係都乾淨企理啦。日本當然係，咁我就好記得喺京都，有時夜晚真係好想食嘢嘅時候咧，京都火車站咧上邊係有啲麵檔嘅。而家就佢即係靚曬嘅，整到以前就好 basic 嘅，好 basic 好貼地嘅嗰啲麵檔。 咁我就好 enjoy 夜晚黑咧，走出去食一碗面。 而家仲有好多， 系， 同埋几夜都有， 系啦， 系咯。 嗱，讲起上嚟咧，其实好多好多嘢可以讲嘅，即系我，譬如西班牙食 tapas 啦，喺意大利食雪糕啦，咁啊喺 New York 街头食 bagel 啦，咁啊，即系你讲唔完噶呢啲， 系啦， 即系喺 今日我哋都未讲台湾，台湾夜市啦， 台湾夜市啲嘢唔好食嘅。 我就中意食， 我就间间都卖紧同一样嘢。以前我好多年前去咧，就好 enjoy 嘅，都即系基隆嘅夜市食嘅嘢，同呢、這个台北嘅圆环夜市卖嘅嘢系唔一样嘅。佢高雄嘅夜市亦都唔一样嘅。但系而家你觉得千篇一律，间间都差唔多嘅咯，系即系有啲可惜嘅。嗱，我哋未讲得完嘅呢个话题， 系咯， 我哋俾啲时间翻嚟再讲嘅。本来我想讲。疫情之後，如果我哋疫情之後咧， 係啦， 去咩地方先咧？咁我哋翻嚟再傾啊，黃偉康，好唔 好啊？好啊， 嚇、咁我哋先嚟講講咧，聽晚星期五晚咧，就由呢一個黃仲遠、周子欣、周永俊咧，係講新青年新希望。我哋唔係青年，我哋冇乜希望喎。 哦，我哋心裡面係青年 嚇、 我哋個心裡面咧，自己仲係青年。 可以咁講嘅，但呢個亦都其實我覺得即個青年嗰個感覺咧、即係你自己感覺自己係青年呢樣嘢咧，原來係你唔可以，即係你唔可以係你想咁樣做喎，原來即係你 點解唔可以？ 係生出嚟嘅，你唔可以話我係青年，我仲係諗緊青年嘅嘢。雖然我已經唔再係青年，但原來真係一個即係佢係由內心主導嘅。 系啊， 唔系由外在嘅主导嘅。 其实我都系内 心 主导， 由心而出噶。 我真系觉得我而家仲系30几岁嘅，其实 咁大。 系系啊，我真系觉得自己30几岁嘅咋。 嗱，我望到基哥啦喺呢边。 系啦、 有基哥有好哥啊。 系啦、 即系我忘记咗好多次，因为最近咧有时讲嘢一路讲到最嬲尾嘅时候咧，我就好聚精会神。每个星期四晚咧，咁啊讲到咧，咪基哥晚嚟 喺度摇手，我见唔到， 喺度摇手都望唔到佢，所以我几。即系几个星期都冇预告到佢啊！跟住我哋之后咧，12点新闻之后翻嚟咧就有基哥啦。咁咧我哋就我忘记咗做呢件事嘅，咁咧系好可惜嘅。 听好歌 嗱，嚟紧咧跟住呢只歌咧，就系一个即系已经冇再见佢有任何歌出现啦，亦都冇佢消息嘅歌手。曾几何时好 promising 嘅喺80年代嘅时候，90年代初咁咧都大家都对佢好大期望啦，因为佢。真係一個實力派嘅歌手，冠過都好幾隻都好出名嘅歌，咁但係好可惜咧，即係嚟到後期咧就慢慢咁佢就好似喺人海中消失咗啦，咁咧就再聽唔到佢嘅歌，見唔到佢人，亦都冇再聽見佢嘅消息。佢就黃敏華，咁呢只歌咧，我覺得係喺80、90年代，其實其中一隻咧，我覺得好經典嘅只歌，就是《覺悟嘅悟》。大家细心细听黄敏华嘅《悟》，四点钟翻嚟再听基哥，拜拜， 拜拜， 下个星期再见。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灿烂梦人往事就似轻风。放云无来顿消散去顿消散捉不到星尘如烈日要片天又似红光再现光阴远去留不了半天怀往日共迎笑面却似声音了无痕无来顿消散去顿消散得不到恩如落日未白天，又似晨光透艳，光阴远去，亦去。同今光熙，终于要逝去的光彩，何必理会那繁华的不定？让我旧梦共那浮。冷雨或称赞无挂。 到殷勤，如落日未白天，又似晨光透。